时候，你的百姓一起在你圣言面前。我们存着谦恭，我们也存着开放的心来聆听。求主真理的圣灵来做我们的教师，帮助你的百姓进入你的真理，也帮助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今天你圣灵可以在这里做关照，做醒悟，做查验的工作，就是我们慕道的朋友甚至可以经历你圣灵的工作，可以听到你自己爱的信息。奉耶稣名求，阿们。我们继续来思想圣灵，对于圣灵的认识，我们已经认识到它不只是一股力量，圣灵是神自己，也不只圣灵不只是一股能力，它还是有位格，意思就是说它有理智，它有意志，它有情感。我们也认识到圣灵在创造中间那些功用，它不只是那些工人做那些事情的工具，它就是神自己参与在神的创造中间。所以在那个意义上说，神圣灵是生命的神，他赐给我们生命的信息，生命的气息，每天都在维护我们的生存。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圣灵赐生命的时候，另外一个不但在身体里面的生命气息，他还是赐给我们灵性的生命。所以一起思想这样的一个题目，圣灵与重生。接着刚才读的经文，在提多书三章五节跟约翰福音第三章，这些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来思想至少有四个方面的真理，关于圣灵和重生方面的教导。从约翰福音第三章这里，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是重生是进入神的国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或者是必要的条件。当然大家对神的国有很多的探讨，什么是神的国呢？非常简单来说，神的国就是上帝在人的心灵的治理，神在人心灵的治理，那就是上帝的国。这个心灵的治理可以是历史历代，也可以在世界各个地方，但是都是愿意当人心降服在上帝面前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是上帝国度存在的地方。所以大家弟兄姊妹，我们讲去无论去职堂去宣教的时候，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说国度的扩张，这个国度的扩张就是一个上帝他的主权，他的荣耀会在那些原来还不认识神的那些心灵深处做奇妙的工作，使得那些人心归向耶稣基督，归向神，那就是上帝的国度。我们想象地上的国度用什么来表征地上国度的存在，在地上的国里怎么说，这是美国，这是中国，这是日本，我们怎么说那地方是一个国度，用什么标志呢？用地界是国际法所定的地界，是法律在那里确定他们。还有呢，如果一个国家你违反了，大家知道领空哈，有些国家不让你飞机飞过去，就是不能飞过去，你要一定飞过去，它会有后果的，它有权利在那里。所以国度的观念通常我们听起来有点害怕，好像都是权利在那里，但是的确国度是用主权的一个象征，一个表达，你触犯了那地方，那你就要受那个主权带来的给你的惩罚，但是又是一个保护，对他里面的臣民他又是一个保护。所以这国度就属于当那些心灵归降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属于他的国。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读过的名著叫《上帝之城》或者《神之城》，奥古斯丁写的，在那里他就提到国度的观念，他说有两个国，一个就称为神的国或者天上的国，一个称为地上的国或者世界这个国。两个国里面用什么东西来标志你是属于哪一个国的呢？奥古斯丁有个非常跟世界上不一样的标志，他说对你的心灵归属或者你心灵的爱来判断你是属于哪一个国的，跟上一周赵牧师讲的很像，你要不爱主的话你就上不去，那是得救的意思。当奥古斯丁分神的城跟人的城的时候，在地上分不清楚的，在圣经里面也说麦子跟稗子，即使在参加教堂活动的人里面都是麦子跟稗子合在一起，但是什么事情来分辨是属于真是属于神的国，什么不是呢？就是你心灵 到底是否归降他，是否爱这位神。如果不爱的话，其实你坐在哪里都无所谓。如果你没有被更新的，你在哪里其实都没关系的。所以这是神的国，要进入这样的一个国度，它的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重生。那到底什么是重生呢？我想许多人已经在我们在出信班里面，在甚至慕道班里面，在这里讲台信息，很多人都听过了。以前陆克弟兄也给我们讲解过，重生就是可以说生命从天上生的意思。简单来说，希腊文重生就是从天上的，从上头生的。所以重生不是，这里尼哥底母好像有点误解，耶稣讲重生的时候，他是一个，他称为以色列的先生。这个以色列先生原文里面是那位先生，用我们中文翻译是你是国师。我记得以前在清华大学有四大国文，会称为国师级的人，梁启超是其中一个，是这样的一个人。国师就是在国学上是中国的权威，那他是一个以色列宗教事务的权威。结果耶稣讲重生的时候，他说再这么老了，再到妈妈的肚子里再生一遍。显然这个世界上宗教的权威在跟耶稣这位弥赛亚相遇的时候，发现在灵性真理上的无知。他可以是宗教的权威，却是灵性真理的无知或者婴孩。所以耶稣说你是以色列宗教的国师，你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后面还说我跟你讲地上的事情，讲风这些比喻你都还听不懂，讲天上的你更多，你就更没有希望了。所以耶稣这地方讲非常清楚，这个需要重生，从天上生，从神那里生。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还告诉我们，十三节里面说那是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而是从神生的。我带了一段重生约翰威斯理的定义，约翰威斯理我一会儿还会提到他的见证。我今天早晨还在正式弟兄说重温，非常好，重温那个故事。我很喜欢一些圣徒的悔改的见证，那些重生悔改的见证。今天早晨还在那里看，跟一个青少年在边上，青少年很喜欢在边上也一起看，牧师还是喜欢看什么，他也在那里很喜欢，非常高兴。约翰威斯理讲过这样的一段话，对重生的定义讲得非常的好。他说重生是个内心的事，乃是从内在的邪恶改变成为内在的美善，我们自身处的性情完全改变，从魔鬼的形象变成上帝的形象，从受造物的爱改变成为受造者的爱，创造者的爱，从地上的和肉欲之爱改变成为天上的圣洁之爱。简单来说，从黑暗之灵的性情改变成为天上神的天使的性情。这样的一段话是一会儿会提到他经历了很大的挣扎的改变，然后里面上帝的圣灵，神的灵怎么在他这位圣徒身上做成奇妙的工作。重生就是整个上帝在我们内心深处做翻天覆地的工作。我跟大家讲过两个成语，一个你要是家里开水煮沸的时候，你怎么让它开水变得不开，有什么方法？通常中国成语里面有两个方法，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叫什么？成语中国成语有四个，扬汤止沸，对了，我听见了，扬汤止沸，哈哈，这样子，妈妈很多这样做哈，做完了就不开了，水就不开了。扬汤止沸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呢，釜底抽薪，哇，你们很厉害，很狠哈，釜底抽薪你就没戏了，水开不了了以后。扬汤止沸跟釜底抽薪两种标准的方法是水不再开了。那对人的性情、人的教育、人的那些榜样，所谓的人的一些陶模，性情的陶模，这些属于哪一种？要改变人的性情，这属于哪一种？扬汤止沸，它里面只是改变外表的性情，改变一些习惯，那些可能在人面前有某种修养而已，成为淑女，成为绅士，然后在社会上被人尊敬，他有外在的一些优雅的姿态或者仪表，但是里边的心灵没有被对付，破碎悔改在上帝面前流泪悔改，为自己的罪深深痛悔，在上帝面前愿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样的是属于什么方法？釜底抽薪。所以教会应该是由被上帝做釜底抽薪的工作，使得我们的里面的欲望不再像沸腾，像那种沸腾的水被压下去，不是那种教育的方法，吹一吹的方式，是里面更新，那个叫重生。 如果你忘记了，将来就用中国两个成语，杨汤只会是教育外在的那种教养的方式，那个不是，是里面被上帝破碎，里面釜底抽薪，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破碎的工作，那个原来你可以在人前那些骄傲的资本，那些可以在人前可以自信的那些东西被击打破碎，那个就是重生，就是约翰威斯理这里所讲的。虽然约翰威斯理讲到完全的改变，性情改变并不是一个人完美的，他的教义里面会虽然会说在地上人有一天便可以完全成圣，这是神学上争议的问题，但是他不是认为人可以变成没有罪了，我们都不完美，但是是重生是一个完全生命方向的改变。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里面提到人改变的时候，保罗称赞他们说，他们过去是从 离弃偶像归向真神，整个方向的改变。悔改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就是整个心意的改变，或者整个心思观念整体的改变，简单来说就是因为心思带来整个人方向的改变。所以这个人可能不完美，一定不完美，但是他整个方向产生改变。所以这是耶稣要让我们认识的什么是重生，说如果不重生的话，我们没办法见神的国或者进神的国，都是与神的国无分的。刚才弟兄的祷告也是领主杯的时候，我们本来跟他的国没有份的，但是因为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这就是重生。不重生的人不能在神的国里。神的国或者称为有些神学家称无形的教会，教会是国度的一部分，国度是更大的概念。坐在那里的，在跟大家讲的坐在教会或者聚集在教会聚集的人，不一定都是真属于这个国度。麦子跟稗子掺在一起，神怜悯我们这些麦子，没有在审判时期定来，还确定还没有到来的时候，他就把那些麦子都用一种激烈的方式把它除去，他允许稗子跟麦子一起成长，一起生长在那里，到末世的时候他的时候定的时候才开始审判。重生，我们来继续看，重生是完全是神自己恩典的作为，重生不是人的工作。重生这地方是一个从天上升，从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关照我们，帮助我们发现我们何等的污秽，何等的罪恶，甚至何等的邪恶。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我跟大家讲过，我们看你 看我们脸都需要一个镜子，看后脑勺需要两个镜子，我们看不见自己。人可能最大的问题就是看不见自己，但是圣灵可以帮助我们，不但看见我们脸，看见我们背，看见我们后脑勺，他看见我们心灵深处，那个东西需要圣灵他关照责备，使我们可以悔改，那个是重生。刚才提罗书我们三章五节里面提到，他说圣灵他救我们，其实是照着我们是按照圣灵的喜，圣灵的喜也就是重生的喜，就是圣灵的喜，就是那时候接受被上帝关照悔改那一刻，不是分两次，不像灵恩派里面讲你还要从经受将来第二次的洗然后得到能力等等，那些都不完全准确的教导。重生的洗，圣灵的洗，都是一个洗，就是那一刻被上帝更新了，它不是用水，水只是表征那个属灵的现实，属灵的现实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关照，使我们意识到原来我是个大罪人，我需要悔改，在上帝面前。第三个，我们发现圣灵的工作是，它虽然很奥秘，但是它是一个是有外在的果效的，内在外在的果效。它虽然很奥秘，这地方讲，我们继续往下看，约翰福音第三章它第五节这里。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刚才提到了，但水跟圣灵生是用到以前以西结书的经文里面，36章里面提到，我们要用水洁净，那神重新造我们一个肉心在我们里面，原来是实心，非常刚硬，那个肉心不是肉体情欲，那个肉心是柔软的意思啊，肉心不是都是肉体柔软，是原来是实心刚硬的，但是神的灵使我们成为一个柔软的人，那个是一个 神自己的工作，水和圣灵生的。然后就提到一个果效，这里他说第六节这里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从生灵，不要以为稀奇。第八节，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第八节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真理，风是有主权，他自己怎么吹的，但是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不是很清楚。我们听见风的响声，这地方乃是告诉我们，当一个人重生悔改的时候，他是有生命的现象。圣经里面多次提到，当一个人悔改以后，他生命性情的改变，特别当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有圣灵的果子，那就是生命，圣灵的果子。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很内疚啊，我们查圣灵的果子，有一样果子在那里查，查的时候弟兄姊妹开始怀疑自己有没有得救。查考圣灵的果子，弟兄姊妹，不是让你去怀疑你的救恩。圣经里面一方面帮助我们要有救恩的确据，因为圣灵其中一样工作是让我们心里明白我们已经得救了。罗马书第八章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心，神的灵和我们的心同心证明了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个是圣灵的工作，一部分工作，其中一项工作是让你确信你是属于神的，不是让你去怀疑你的救恩。但是圣灵又帮助我们去发现，帮助我们不要虚假的平安，就像先知耶利米的时代有一些假先知说平安啊平安啊，没事了没事了，圣殿还在这里的，没问题的，那是虚假的平安。所以圣灵帮助我们真属神的人心里有平安的确据，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父神的儿女，那是一个平安在我们里面。但是如果我们查经的时候发现里面你不安感，我的生命好像没有圣经里面讲的那些重生的果子。我非常喜爱的约翰威斯理，他是神重用的一位仆人，他曾经多年传道，他自己还没有重生。大家不要这样眼睛看我哈，我不是说我已经重生了，你可以怀疑牧师有没有重生，然后那个传道人那个执事长老有没有重生，可以怀疑，但是你要说出来的话你需要点证据啊。你这样盯我我不太舒服，但是我可能会悔改哈。我如果哪一天没有重生，我讲道讲了讲就悔改了。历史上有一个牧师啊，讲道讲了讲了，有一天自己在那里悔改了，他被自己有这个人被称为是被自己奖章当了圣灵工作，他讲道中间就悔改了，那天重生了，所以教会非常欢喜快乐，我们牧师重生了，很可怜啊那个教会。约翰威斯理在就十八世纪这位圣徒，在1738年的一个晚上，他早晨参加了一个聚会，他在这之前已经布道，甚至去佐治亚州去做宣教士，从英国到佐治亚，他看到一些莫拉维亚弟兄会那些在风浪中间仍然有笃信神，在快要不行了，快要在海浪快要发生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围在那里一起敬拜赞美，连儿童在边上都不惊慌。这件事情让约翰威斯理非常惊讶，怎么会有这群人对死亡，真是像大家看过那个泰坦尼克号那个，那是一个浪漫化的哈，那个情爱啊，还有人拉小提琴，那个都有一些夸张。但是在泰坦尼克号，大家知道John Hubbard牧师是真实的故事，他在海上救了人，把救生圈给别人，这些伟大美丽的故事大家都听过。但是这个约翰威斯理就在轮船上看见一群莫拉维亚弟兄会，那是一个追求圣洁追求与神亲密关系的一个宗派，这群人在那里风浪中间，在海浪中间快要船快不行了，仍然围在一起可以唱诗赞美，他们的孩童都不例外。这件事情对他非常刺激，他多年传道却面对死亡的时候他里面有害怕，看见别人死亡，他去安慰别人的时候发现没有一个力量可以给人一个确据你可以面对死亡。所以后来他回到英国以后很快去参加一个莫拉维亚弟兄会的聚会，因为他在这群人身上发现有一些秘密好像，然后他就潜心研究新约，去发现里面救恩带来生命的改变。所以在1738年一个晚上，5月24号的晚上8:45的时候， 那地方有人在读路德写的罗马书注释，正在读前言的时候，提到那些因信称义，就因单单的相信神就可以被称义，这样那个伟大的真理被宣读出来的时候，他描述说，我的心感到非常奇妙的温暖。他以前认为需要基督加上你自己的苦功、你自己的义行、功以及功德在一起才可以得救，所以他一直没有得救的确据感。但是那一天他读到，原来神的爱单单是神自己就可以帮助你，他生命里面内心感到奇妙的温暖，然后发现基督我可以信靠他，他可以拯救我，单单信靠他就可以得拯救。这样的一种奇妙的温暖不是一个一时的情绪的感动，历史已经后面就成为历史了，历史告诉我们，这个人被重生，上帝重生之后的约翰威斯理，他所发出来的力量不只是去那里去安抚那些中西亚洲的那些贫困的人，去那些印第安人本土著当中做一些义行善行而已。被上帝重生的约翰威斯理，他可以到街巷，去那些矿场里面，去那些人所看不起的人群中间。他原来是圣公会的牧师，是在高高圣洁的圣坛里面传讲神的道了，结果可以到人所看不起的，这违反当年常规的事情，到灵魂有需要的地方他都去。那时候没有汽车，他骑马，一年有人计算过大概2万英里的行程，这样走路，他真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他的马格外辛苦，要背他很多书。他是牛津的毕业生，非常喜欢阅读，所以他对世界的文学历史非常精通，所以他讲道里面非常风趣，非常博学。但是这个人却生活在英国最贫困的人中间，最需要灵魂里面真是看来正渴慕的人中间，而且他设立了寻道会或者卫理公会。今天不但他走了，他的信息见证留在历史中间，他也留下一个系统，今天继续在各地传扬福音。历史学家有人将来论证说，因为约翰威斯理兄弟的福音的工作，使得英国免去了法国大革命那种血腥。这个说法这是历史学家的定论，历史学家的结论却一点都不过分。约翰威斯理所带来的英国福音的浇灌，对那块土地使得他革命，他产生革命的时候是温和的，带着悔改的，带着福音的，这样的一种革命在历史中间都留下极深的福气给那块土地。法国却是无神论唯物论，在法国复兴带来的是血腥的革命，这是历史学家的公论。我们非常感谢神，这样的一种生命在历史中间它可以产生极大的影响。我们不一定会产生这么大的历史的影响，但是重生悔改的人生命会有内外的改变，他从内心的温暖里面感觉上帝的爱的救恩的宝贵，产生外在的行为，他后面的生命就是用他重生悔改的那种生命和圣灵的能力。神也用他的博学真是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灵魂。穆迪也是一样，穆迪没有他那么博学，没有卫斯理那么博学，就在我们芝加哥高中都没毕业，但是上帝使用他，他到英国去传道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他可以在牛津剑桥那样地方布道，可以在世界最高的学府里面，高中没毕业的人在那里布道，所以英国人大开眼界，可以带领一群那些世界最博学的那些皇家学会的人悔改，是一个高中没毕业的人。所以英国人赞叹说，我们看见一个人圣灵充满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发出来的力量有多大，可以高中没毕业，可以让世界最有学问的人一群人悔改归向在耶稣面前，那个不是靠人的智慧，显然不是靠人的智慧。穆迪身上的奇迹就是上帝圣灵在一个人身上做工的时候，他自己重生悔改，他穆迪信主的时候，他突然间发现世界上变得一下非常的美丽，不是因为看见心灵美丽了，看见整个受造界原来都是上帝的创造。然后穆迪马上发现一个负担，原来成千上万的灵魂还没有认识基督，于是上帝给他里面一种激情，一种火一样的激情，在街道在哪里到处布道。他那种火热是从圣灵来的，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大城市里面开布道家什么探讨福音策略大会，在还没开始大会之前，他就在街上已经布道了，那很多人信主了， 结果到场的时候，后面几个所谓德高望重的布道家们坐在一起，要探讨怎么样向全不是传福音，目的已经在街上，已经在很多人心中了。我就想起当年有以前很年轻的时候，看到很喜欢魔术师，以前在荷兰有个魔术师大会，就在世界魔术家魔术师那些在聚集在荷兰的时候，有人就在街道上已经演出世界级的魔术的水平，很可能那些就是本来就世界级的魔术师，在街上玩耍一下，大概让荷兰人大开眼界，哇，还这种魔术的。所以福音策略很重要，探讨很重要，但是那些被重生被上帝改变的人，他发出来的力量一点都不要小看。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是穆迪，都是威斯利，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让神雕刻塑造，被他关照，醒悟过来，原来我里面罪在哪里。我记得赵牧师以前给我们讲过，不知道在这里有没有讲过，他家有一次 basement 发现很臭的味道，他要用喷一些香水还是什么去味道的水，喷喷喷喷，过两天又有味道，哇，他跟师母没办法，这怎么回事啊？去味的那个东西都喷都没有作用。后来他实在是发现这里面有一定有原因的，找一只死老鼠出来。重生就是把死老鼠找出来，然后味道就没有了，可能就基督的馨香就出来了。但是怎么喷，那些都是修养。哎呀，你讲话要怎样讲，就像辅导的时候经常讲，你要用 I statement， 你生太太气或者生丈夫气的时候，你要说我很生气现在。哦，这些辅导啊，我不是笑话，这些辅导都有一定的用处。像五种爱的语言都是很好的哈。我们辅导婚姻一会儿辅导一对要即将要结婚的人，我们都用这些材料都很好。但是如果里面不能爱的时候，请问爱的语言还没有用处？请问大家都结过婚的哈，或者没结婚的也可以猜一猜，如果你不爱一个人的时候，爱的语言告诉你那个人爱的语言有没有用处？没有，有人都摇头了。如果不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不在乎他用什么语言了。你就像现在手机很发达，通讯工具很发达，为什么有人很孤独呢？手机两三个手机，结果没人说话，没有地方可以讲话，心灵堵塞了，手机再发达都没有用了。我看见一个东西是非常非常dilemma，一种非常可笑的今天的事情，沟通工具发达的不得了，人心灵却更加孤独了。以前的时代，我看见李清照写的想念丈夫的诗，哇，远隔关山在那里想念的文字留下来，我们今天读起来都感动，原来爱情可以那么美好。今天可以有人说我们也很有相爱啊，但是因为 email 太方便了，所以就写不出李清照这种诗了。可能是，我就觉得以后大概很难有那种女子的爱情能够超过像李清照那种诗了。你也可以怪 email 通讯太发达，一个电话，我想念他，一个电话就解决了。但是多少孤独的人手边就是有手机，非常心灵非常孤独。重生帮助我们能够真实上帝从釜底抽薪在我们里面的改变。最后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使我们用信心来接受定十字架的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这里最后是45节，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圣灵的工作不但是让我们悔改，里面他这个悔改不只是悔恨自己的罪，我怎么是这种人啊？这个感谢神，这个很重要。但是同时就像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一样，那时候他们被圣灵关照，他离弃偶像，同时归向真神，这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不能说悔改跟信耶稣分开的。跟大家提过，以前芝加哥地区有个牧师曾经不但在芝加哥地区，还在中西部一些地方教导说你可以信耶稣但是不需要悔改，有这样的错谬的教导，被称为这是一个福音新传或者新传，新的福音。他说这是很释放人的，据称是很释放人的，就是你只要信不用悔改。真的受不了了，这是还是辅导过我的人，最后我们芝加哥地区牧师联合起来跟他面对圣经，哪里说你可以不用悔改就可以信耶稣的？最后他不知道是被迫还是在真理面前降服，他说是需要悔改。悔改弟兄姊妹，悔改跟重生跟信耶稣，悔改跟信耶稣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我们悔改不只是懊悔，哎呀我后悔我后悔。我跟大家讲过，孩子打屁股哭的时候有两种，一个是屁股痛哭啊，那个不是悔改， 一个是真的知道做错了，他悔改。所以我们管教儿女一定要严厉加上温柔，严厉是让他知错，但是温柔让他知道你错在哪里，这个很重要。你光有严厉，他只知道怕怕怕，那呕吐呕吐呕吐呕吐，但是他不知道错在哪里，他以后还会重新犯。但是温柔帮助他，父母这样管教是因为爱你，真的甚至流泪来管教自己儿女在品格或者德行上的一些措施，流泪的。我跟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讲过，孩子很小的时候我打过他一次，他我自己也打自己的脸，打他的屁股，打我自己的脸，孩子都震呆的，不知道为什么把爸爸打自己的脸，因为爸爸没有按照上帝的方式管好你，你居然到了个撒谎的地步。这个撒谎不只是因为他将来长大了对他不好，不只是这些，这些世界上人都会，孩子不能撒谎，因为对他将来长大了他不得了，将来更重要的是撒谎，即使将来一生都可以免过那些带撒谎的后果，撒谎是得罪神，他跟神的性情无分，那是魔鬼的儿女，那个是才是重要的事情。所以这地方帮助我们看见一个圣灵工作的一个，他不只是让我们有外在的行为，他里面可以接受耶稣基督，这是一个圣灵工作可以使我们用信心，我们悔改，我们接受主。圣灵跟重生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在许多弟兄姊妹身上。如果你过去认为自己接受主了，但是你信主以后没有一点生命的现象，跟老我的性情一模一样，过去怎样发火还是照样发火，过去怎样嫉妒人还是照样嫉妒人，过去怎样去撒谎骗人还是照样骗人，那些跟不信的或者跟不信的人可能比你还好。如果你信了以后前后没有任何区别，我们不判断你，周围人不能判断你，圣灵来关照，圣经上说神的道，耶稣说他的道来判断我们。所以如果真心的在神面前说，神啊，你一个人的时候最好不要变成任何人，一个人的时候在神面前祷告，我为什么信主前后没有任何改变，为什么我信主了边上人说你还不如不信呢？如果有这样的声音在我们周围，除了别人是故意控告以外，虐待以外，你自己去真心悔改，如果因为这样得到真正的生命，那是真正的重生悔改。如果一个人没有独自在上帝面前为罪忧伤过，你可能没有真正悔改。或者信主以后，刚才讲过生命的现象里面非常重要的集中第一条，就是重生悔改的人他一定会对神有敬畏，起码的敬畏就会有，他不会随便来到神面前，他会敬畏神。第二个是为自己的罪忧伤，而不是为别人的罪愤怒，为别人的罪愤怒公义这个社会人都有，为自己的罪忧伤是一个独特的基督徒重生悔改的基督徒的现象。然后还有福音的负担，如果你记住这三点，还有很多很多重生的以后生命现象，对神有敬畏，对个人罪有忧伤，对普世的灵魂有一种急切的关怀，那样的三个症状，如果三个证据现象都发生在你身上，你可以很放心，我已经得救了，因为那是神的工作。你愿意敬畏神，你愿意为自己的罪忧伤，你愿意为别人失散的灵魂有关注，甚至有行动，这些都是不会出错的指标，印证我们已经属于耶稣基督了，我们是他的国了。我非常感谢神在我们中间真的有些美好的生命的行为在中间，真的我常常想起来的时候都很感恩，像昨天晚上仍然为一位老弟兄，不好意思说老弟兄，我们是把比我们年长的都叫老弟兄，他在那里不但跟我们年轻人这些人就在那里推啊什么都做，椅子那么重的椅子还一样的搬，我们真是难主都难不住，这些都是我们中间美好的榜样。我感谢神真是为我们中间许多弟兄姊妹敬拜的时候敬畏神，自己私下有祷告灵修跟主亲密的交通，然后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为罪忧伤那个东西就更准确了，你自己个人为罪忧伤，为自己罪忧伤，然后还会对别人失散灵魂有极深的负担。圣灵在重生上面的工作是人不能取代的，但是人却有责任，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你渴慕寻求，知道哪一天心灵上被主的灵触动了，发现只有基督是你的拯救，你愿意悔改，这是一个极大的福气，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 谢谢三位一体的真神，借着圣灵，主啊，做成奇妙的工作，知道我们进入你的国必须重生悔改，主啊，也知道只有你能够做成这工作。感谢你借着重生，在我们中间已经有许多人生命的现象，敬畏神，主啊，对自己个人的罪忧伤，对世上的灵魂有极大的负担。主，我们为这些弟兄姊妹感谢你。主啊，也求主圣灵来帮助，主啊，那些只是挂名，也许没有真正相信的，没有真正悔改的，主啊，你圣灵光照的时候显明，主啊，那些没有真信的，于是愿意在你面前诚心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也诚心的主，我们来祷告中间慕道的朋友，渴慕寻求真道的这些朋友在我们中间，主啊，你的灵，主啊，也像感动约翰威斯理一样，感动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直到他心灵真是火热起来，心灵温暖起来，知道原来主这样的爱我，十字架原来为我的罪，于是愿意去归向这大爱，主啊，知道人生的喜乐和满足只有在他那里。感谢主为我们这样做成奇妙的救恩，也感谢主在我们中间有美好生命的见证，求你赐福我们继续在主面前生活，圣灵帮助我们重生悔改的生命，在周围引导更多的人来归向主。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